无缺的新书包，有人给你拿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有人给你打。你爱吃的那三鲜馅，有人他给你包。你委屈的泪花，有人给你擦。身在那他乡住，有人在牵挂。你回到那家里边，有人沏热茶。你躺在那病床上，有人他掉眼泪。笑容时，有人乐开花。啊，这个人就是娘，这个人就是妈，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。什么时候也不能忘。